边，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，对你的爱放纵，却让自己陷入牢笼。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，被爱消磨。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，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。可是爱的梦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，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，各自珍重。放开吧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掏空。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轻易做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。一旦心冷却，就不再温柔。 受了伤，也能笑容带着泪水一笑。 首歌，为此的机场，我的心也会有迷惘，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，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，不怕谁会来笑我傻。 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。这些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？当我抚摸着山谷，我是否知足？在群山沉默的怀里，我是山之子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每一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目送你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热爱这世界。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像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音乐。 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的自驾游路线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个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保持充足的睡眠，在行车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你想要一朵云的心脏，我温暖就会被你所感染，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，我能给对方安全感，心想家像被什么感冒发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欢迎完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我有一个可以相恋对象，我要一个投奔方向。心想着像被失了的魔法一样，像个亮晶晶的幸福感，爱意完全被融化，无论身在何方，遇到任何困难，拥有一个可以信任对象， 刚听到的是孟庭苇带来的幸福感。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幸福的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希望在刚刚的这首歌当中有能够让你感受到幸福的感觉。接下来会听到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，这位歌手同样好像已经有很久没有发行自己新的作品，阿杜的四月。 我把梦撕了一夜，不懂明天该怎么写，

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啊， 痴心，等了又等。

范玮琪的这首歌《一比一》。很多人说范玮琪是人生的赢家，不管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上面，家庭上，还是在自己的事业上，都是非常完美的。虽然说他没有红到发紫，但是在自己的歌唱上面也是一直顺风顺水。刚听到的《一比一》，接下来是陈坤的《镜子》。 看镜子里面的我，